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玉文。今年的11月12号的朝早，我以这个政府账目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就出席了一个账目委员会和审计处的一个闭门会议。这个闭门会议讲什么呢？原来几年前康文署辖下的博物馆曾经去美国的罗省，用100万元就买了一批孙中山先生的文物，但是呢就不见了二十几件。这件事后来被报纸揭发了，于是账目委员会就要追究当年审计处的有关报告里面其实可能遗漏了一些事实。在当日的夜晚黑，我又出席了一个香港亲台湾的团体举办的孙中山先生144周年诞辰的纪念晚会，并且在那里发表演说。那一天我出席这两个活动，就令我想起原来孙中山先生和香港的关系非常之密切。 100年前，中国陷于空前的内忧外患，2000多年的帝制统治突然间被取消了，4亿中国人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国父孙中山大半生担起领导中国进入新时代的重任，为革命奔走大半个地球，而对他的革命思想影响最深的，就是他在香港的日子。孙中山是一个特别的人，在沉沦的年代，他对中国充满理想。在人人依附帝王改革的时候，他提倡革命。在建国之日成为临时大总统之际，他表明会让出总统之位，而且讲得出做得到。 孙中山先生是在公元1866年的11月12日在广东的香山县翠亨村出世。香山县即是今天的中山，孙中山是这样来的。孙中山其实叫孙文，文章的文，有一个名叫做孙德明。香港当时有一间侨校，就是用德明书院这个名字，就是纪念这个孙中山先生。大概那时搞革命就要有很多名字，很多化名，逃避这个满清政府的追捕。孙中山在日本的时候也有个日本名字叫中山桥。孙中山先生10岁才入那些乡下村塾入面去读书。12岁那年去檀香山投靠他大佬孙眉。孙眉在那里做生意，孙中山就去读书。那时是坐船去的。他后来即是在叙述这一段经历的时候，有几句说话非常之有意思。他说，此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想，穷天地之心。这段说话的意思就是说，我坐船去檀香山去美国，我才第一次开眼界，见到这些所谓轮舟之奇，哇，这么大只船的，是吧？沧海之阔，天地有几大呢？是吧？即是整个人眼界大开，那时只有12岁，是吧？于是他已经有一种慕西学之心，即是说希望呢可以学下西方文化，是吧？然后穷天地之想，即是说呢中国要现代化，就真是要以洋为师，讲西学。那时已经有这种所谓现代化思想开始在孙中山先生的脑海中萌芽。在这个檀香山读书，对他一生人呢他影响是非常之大。 同年的孙中山在檀香山不单接受美式教育和基督教信仰，后来还冒充在美国属土出生而得到美国国籍，成为一个得到美国政府保护的美国公民。几年后，少年孙中山回到中国，并且来到香港展开一段改变他一生的旅程。 孙中山在檀香山读书，读的是教会学校，学的是英文。 同教会亦都经常有接触，有时候翻下礼拜堂，系咪？对基督教有种慕道之心，但系佢大佬孙眉咧系好传统嘅中国人，又唔好赞成个细佬咧去信耶稣。咁啊，惊佢即系喺檀香山继续咁样落去咧，可能同自己个家庭咧个距离就越嚟越远，于是就将佢咧送翻去呢个大陆。孙中山翻到乡下之后，佢又冇读书，系咪？咁有一次咧，佢又竟然走去扫呢个北帝庙。咁你扫北帝庙，即系话要扫除呢个偶像，因为佢信耶稣啊嘛，系咪？嗰阵时虽然未洗礼啫，但佢有嗰种慕道之心，系咪？咁呢个扫偶像嘅呢种所为啊，喺乡下咁保守嘅地方，就自然受到排斥啦，为乡人所不容。嗱，乡下都冇定企，咁啊唯有咧就走嚟香港。香港对孙中山先生嘅一生人啊！个影响咧，我谂比檀香山仲要重要。先咧就入呢个拔萃书室，即系而家嘅拔萃书院度读书，跟住咧就去中央书院。中央书院即系而家嘅黄仁书院。咁啊，黄仁书院读完之后，咁啊入呢个西医学院。西医学院就系香港大学医学院嘅前身。咁啊，读完医之后咧，嗱，佢系喺1892年26岁嗰年，即系读完呢个医科。第一名毕业，即系成绩非常之优异。毕业之后就做医生啦，咁啊去广州、澳门度行医，医人。但系医人嘅同时就谂起要医呢个国家，要改革啦，系咪？呢个满清政府丧权辱国、贪污腐败，基本上系冇得救嘅。但系即系佢受呢个西方思想嘅影响，要中国现代化。咁於是就不如諗一啲改革嘅思想，睇下滿清政府可唔可以接受佢呢啲改革嘅主張。於是喺1894年嘅年初咧，佢就寫咗一篇文章叫做《上李鴻章書》，寫一封信俾當時滿清政府最有權力嘅大臣李鴻章。喺呢一篇《上李鴻章書》上面咧，佢提出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他認為這四樣東西是改革中國政治的一個必要。